薇草战队其实也有个妹子柳飞的，不过都是老熟人了。萧云没啥交流的兴趣。再放眼星星这边，妹子还有一个朱烟霞。但萧云的角色是战斗法师，陈果的朱烟霞是枪炮师。这一开战的时候，两个角色的战位十万八千里。萧云让自己的角色跑到小手冰凉这样的牧师身边去，就已经有点打不到怪了。 再跑到枪炮师这种攻击距离最远的职业身边，那就真成了观光来了。虽然开新版本下副本熟悉新阶段并不像训练那么严肃，但是连队长王杰西都在努力输出，萧云实在也不敢如此放松。最后只能忘妞心叹，冲回怪堆里，还是把目标锁在了韩炎柔那儿，想看是不是还能有机会。 结果唐柔战斗起来着实奔放，看得萧云都暗暗心惊。要不是老早就知道这确实是位妹子，萧云现在铁定要怀疑这是不是个死人妖。和其他微草的选手们一样，在目睹了韩嫣柔如今的战斗力后，大家都为这位进步之神速感到惊叹。 现在双方再PK，不会有人再有以前那种必胜的把握了。进步很快，果然很有天赋啊！王杰西很早就打过唐柔的主意了，可惜被拒绝。现在看到唐柔已是如此水平，也是唏嘘不已。哼，厉害吧？一边的叶修听到他感慨后笑道：“嗯，很突出。” 王杰西承认这一点，即便是混在他们微草的职业选手堆里，韩炎柔的勇猛也是很抢眼的。其他人呢？观察的怎么样？那个术士和枪炮师技都很熟练，都是老手吧？听说那术士就是蓝羽以前队长。是啊，那个枪炮师叫小枪，我怎么感觉也像是在赛场上见过的名字？ 以前无极战队的，就是你们在挑战赛里淘汰掉的那个出局的职业队。哈，你看报纸啊。乔一帆对镇鬼这个职业适应的也相当不错， 这或许就是最适合他的职业。 或许是吧。除去以上几人，星星这边却还有包子入侵、媚光、毁人不倦、小手冰凉和朱烟霞。 王杰西暂时没有点评，显然还在进一步的观察中。其实叶修很清楚，这家伙并不是真为打着团本而来，一大半的原因大概也是想看看星星战队现在有什么名堂。或许很多人都会认为，这赛季的挑战赛将是加世的复活赛，但是王杰西这个家伙的想法经常是独树一帜的。 就像他曾经那诡异的魔术师风格一样，虽然为了契合团队，他改变了他的战斗风格，但是他这个人的性子却不会因此而改变。在所有人都认定家世复活的情况下，偏偏要看好一个超级大冷门，这种事发生在王杰西身上还是很正常的。叶修知道他也算是在搞侦查。 王杰西也知道叶修肯定是看出来的，干脆也不避讳。叶修问，他就点评一下。以上说到的四位实力在星星团队里都比较突出，就算现在出现在职业赛场上，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。至于其他几位嘛，王杰西又是一边战斗一边观察着，等他正想再说两句的时候，左右一转。 叶修的军魔像跑到另一边战斗去了，此时没在他旁边。很快，团队推进到了叛军先锋营的一号 BOSS 尖刀队队长雷欧面前。之前这一路推进清理的小怪，也正是先锋营尖刀队的麾下士兵。 MT 开怪，治疗看好血，其他人准备输出。新的阶段。 指挥说出的话却依然是这么一句，不过留心听的人却还是可以发现，相比之前开小怪时 其他人输出变成了其他人准备输出，多了两个字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于是这一次许斌的骑士独活冲去时，其他人各自站位，却都没有急着冲去战斗。不过毕竟都是高手，虽然面对 BOSS 了，却没人紧张，闲聊的依然在闲聊。尖刀队长雷欧一时间根本就是微草战队的骑士和治疗两个人在对付，打了好几分钟依然不见叶修下指示，两人都觉得要熟悉一下 BOSS 这几分钟已经足够了吧。牧师袁百清忍不住叫道， 喂，可以开始打了吧？ 不见叶修回应，响起的是陈果略带着尴尬的声音， 他上洗手间去了。 靠！ 袁百清语带悲愤，但是说话间叶修已经回答了，立即出声， 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可以开怪了吧？ 袁百清叫道， 那还有没有人要去洗手间呢？ 我去！ 袁百清怒道， 哎，我靠，你要放生我呀？ 许斌惊恐地叫道，心想你要泄愤也不要拿我出气啊，哥们儿和你一样也一直在这儿辛苦呢。 没有我们就开怪了啊！ 你看清楚 BOSS 了吗？ 袁百清怀疑。 当然，我看清楚才去的洗手间。 袁百清完全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，人家正事儿和上厕所都没耽误来着。 都上都上，怎么打我觉得不需要我说什么了，这 BOSS 根本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。 这话留心观察过 BOSS 的人倒也都认同，于是没人再说什么，齐齐围上去输出。 近战职业的注意站位，给其他人给远程留好输出空间。 这一点叶修还是提醒了一下。其实职业选手在团队战方面大多都已经习惯的是五人并肩作战，现在二十人一起又是齐齐攻击的一个目标的时候，站位不讲究会让很多人根本没有攻击的空间，这一点到了百人团就更需要注意了。而以荣耀目前的玩家规模，之所以百人副本时上线，也多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荣耀的设定不允许角色站位重叠，百人并肩战斗在面对单独目标时不注意节奏和配合，很可能造成少部分人打多部分人看的局面，然后前赴后继，最后死个干净。所以人数越多的副本难度越高，也是这么个原因。人越多越难将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，如此导致战斗力不足，想攻克副本自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十人的团队本远近搭配这种问题还不算太明显，但到了二十人的团队副本，这种问题就有些凸显了。尤其是他们这队伍里质量特别少，做输出的特别多，不过这团队的人却又个个是高手，应对起来比普通玩家不知要强多少。叶修这话一出，场上众人就开始留意，没用叶修布置，微草战队这边数人立刻就成了一套相互衔接配合的战斗体系。这时候星星和微草之间的显著差距也就凸显出来了。星星这边在这一方面做的就不是很好，尤其现在空间并不是全留给他们的人，在被微草占据一半后，他们这边的调配衔接就更显得有些混乱了。叶修指挥的话终于说的比较多了起来，却基本都是在调度星星这边的人，微草那边完全不需要他来操心。这种情况下，毁人不倦这个异类顿时一下子成了最显眼的。莫凡完全不知道团队配合为何物，偶尔看似像是配合的东西，事实上那只是莫凡发现了一个可以上他攻击的空档，于是操作他的毁人不倦冲上罢了。而现在的场所不是有空档你就可以上，很多时候空档是专门留有用途的，而莫凡不懂这一点，叶修指挥又依旧是不点到他，于是这家伙的表现看起来特别像是故意捣乱， 很快就天怒人怨了。微草战队的选手开始还没有发作，只想着指挥很快就会纠正这个家伙，结果叶修把星星其他那些人指挥的配合有度，而这个毁人不倦貌似是被他忘记了一样，居然一直没有理会。结果就在毁人不倦又一次冲进空间，搞得微草战队这边的攻击体系运作不下去的时候，冠军队的选手们齐齐爆发了。 你这家伙搞什么鬼啊？ 微草这边的狂剑士选手梁芳性情是比较急躁的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毁人不倦破坏了节奏，第一个爆发出来。 对啊，总抢我们的空档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肖云也在说道。他们这些需要近战的职业被毁人不倦这样折腾，受到的影响更明显一些。 连我的射击角度有时候都被遮住。 神枪手选手李继说道。毁人不倦的影响确实特别深远，而这还只是微草方面的意见，星星那边还没说什么呢。莫凡这抢起空档来当然是有空就抢，哪里还管微草还是星星呢？ 指挥，你是不是漏了个人啊？ 牧师选手袁百清也说话了。他虽然不会受到这种空档被抢的直接影响，但是空档被抢直接扰乱了他们的配合节奏，高水平的治疗就好像是伴奏一般，是配合着全队的战斗节奏来演奏的，结果全队的节奏这一乱，治疗也很容易没了章法，变得特别忙碌。接连的指责让莫凡一下子手足无措了，自己这样打有什么不对吗？